OK， 大家好。咁啊，郭師，咁今年咧屬鼠嘅人咧，喺後年咧個運程會係點樣啊？ 佢屬鼠嘅咧，嗰、那個運程咧就特別有利嗰個事業嗰方面，因為咧佢嗰三粒嘅吉星咧就同嗰個事業有關。咁啊，如果佢係打工仔嘅話咧，佢今年咧個事業咧有一個好明顯嘅進步。咁如果咧佢係做老細嘅話咧，咁佢嗰個行業上面咧就有一個嘅叫拓展嘅空間喺度。咁只不過嘅話咧，如果講到咧佢個唔好嘅之處嘅話咧，就有一粒咧叫做官符星。咁故此嘅話咧，你要留意住一啲官非是非嘅問題。仲有咧就係一個咧叫做五鬼同埋非符，呢啲咧都係比較不利於一個嘅人事嗰個關係方面嘅。但係點都好。嗰、那個屬老鼠嗰個嘅生肖嘅嚟講嘅話咧，嗰、那個事業運咧今年係認真係唔錯嘅。 今年後年牛屬牛嘅會點咧？ 係啊，咁啊屬牛嘅話咧，今年咧嗰個嘅運程咧亦都係唔錯。原因咧佢一叫月德啦、天喜同埋國印。咁啊月德星咧就特別有利咧啲女性貴人。咁啊譬如咧佢呢個嗰、那個上司係個女性，或者你本身咧從事一啲關於同女性有關嘅行業，咁呢啲特別會有利。另一方面咧，有一叫天喜星，天喜星咧就講緊呢啲喜慶事情，例如咧可能生育啊、結婚啊，或者遇到一個咧真係好心儀嘅對象，呢啲咧係個喜事嚟嘅，咁呢啲特別有機會出現。其次咧就個叫國印星，如果本身咧你係做緊呢啲嘅管理工作，或者你同呢個管理有關，可能你本身係個老細嚟嘅，咁今年咧都係特別有利你呢個嘅工作上面嘅發展同埋表現嘅。咁至於咧，如果講到話咧，唔係咁好嘅星咧，亦都有三粒。咁一粒咧叫死符星，咁要留意一下自己啲身體健康啦。其次咧，有一個咧叫做咧小耗星，會容易破財啊。但咧嗰個財咧就唔係好大嘅啫。咁不妨咧揾啲朋友啊，請下佢食飯啊，就應咗個破財佢。最後咧有一個咧叫做咧攀安嘅星。啊，咁呢個咧係代表啲咩咧？就代表自己咧就做錯咗事，喺古時候自己做錯咗事。就俾咧嗰啲人咧去貶咗去其他地方嗰度，咁但係而家咧喺呢個嘅叫做呢個嘅社會入邊咧，亦都可能應一啲嘅公幹，應一啲嘅旅行，咁啊只不過可能去到嗰個地方咧就未必話咁如意咁開心，特別可能香港人咧中意去旅行，咁啊如果佢係屬牛嘅話，可能啊根本都係去旅行，但可能去到咧就唔係話都唔係想象中咁好玩嘅，咁啊呢一樣嘢咧就大家咧就不得不知。 唔會嘅，香港人去玩 去親都好開心， 開心都好開心，咁呢樣更加好。淨係對住啲相都好開心。咁總結嚟講，即係話屬牛咧，今年亦都應一個真理，就係得女性得天下。 冇錯，事業啊更加好。 所以事業嘅人要留意一下啦。 冇錯啦。 郭師，今年咧屬虎嘅人會係點樣啊？ 我屬虎咧有兩粒嘅吉星，咁一粒咧叫天解星。咁有一粒咧叫做驿马星，咁啊驿马星咧，大家都听过咧，就主咧走动变化嘅。咁如果本身咧你今年咧就属呢个老虎咧，你做紧个行业咧就同啲走动多嘅，可能要成日出去公干啊，或者可能个导游啊，或者咧你要去做一啲行街工作，可能系个销售行业嘅，咁咧都系特别有利。咁其次咧有一个叫天解星，咁我亦都建议咧，各位观众咧，如果本身你自己积累咗好多问题，系好难解决得到嘅。你要等待時日去清咗呢啲問題嘅，咁我建議咧，今年咧會係一個叫做引爆炸彈嘅好時機。 係， 譬如自豬死地而後生。 譬如 touch wood， 譬如 touch wood， 可能咧真係有啲官非是非，真係要去傾要去拆噶啦。啊，可能家庭問題同父母嘅關係，哇，都好多年都係解唔到好多結嘅。其實我建議今年咧，不妨係一個契機， 面對翻個 要面對翻個問題，因為今年叫天解星，解有解決嘅好處喺度，係一個好時機。個上天俾個機會你去做呢啲咁嘅解決問題嘅嘢，咁唔係下下都一定係發達，唔係下一定係事業，唔係下一定要去旅行 嘅。人生好多問題， 人生好多問題噶。咁今年咧就一個好好嘅問題咧，好嘅時機去解決呢個問題。咁但係咧，如果講到唔好嘅話咧。其實屬呢個嘅老虎嘅人咧，今年咧係犯太歲，犯沖太歲，咁一樣係代表咧好多嘅波動變化。咁故此佢又係行逆馬，又有逆馬星，又係波動變化。而本身屬老虎咧，本身亦都係逆馬嚟嘅。咁佢今年咧就變得好勁啊！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喺個變化入邊嘅話咧，自己亦都要小心一啲嘅身體健康問題，可能咧撞親啊、撞損啊，或者啲血光手術，因為有粒星咧叫做血印星。 是 其次嗰一粒有粒星咧叫大耗星，大耗星咧就咩咧会破大财。故此今年属老虎人咧有啲咩嘅嘢咧想买咧，不妨买咗先。 系 几开心。 例如实物，可能咧就买只表，或者买架车可能咧就一啲嘅保值，可能买嚿金放喺屋企，咁你咪应咗个破财佢咯。 起碼呢樣嘢保值或者自己開心先啊嘛。如果唔係話，就啲突如其來咧嘅問題咧，就要可能要突然間要破咗一啲嘅叫做。不應該使的錢啦。 我開心完之後咧，起碼抵足翻走，唔開心 又。唔係，我哋叫咗應咗個破咗個歡喜財。 係， 或者可以咁講，真係好心地一啲，做多啲善事就會行好運嘅。啊、既然話你行呢個嘅叫做破財破大財、嗯，你不妨可能助養一下啲有需要嘅小朋友， 嗯、 啊幫一下啲有需要嘅人士。我覺得呢一樣嘢都係，不論你係咪行呢個破財運都好，我諗呢樣嘢都係應該要做嘅。 哦 ，OK， 即善之家必有餘 慶。咁健康會係點樣㗎？ 如果健康咧就比較麻煩一啲，正如頭先所講，一佢係犯太歲，第二粒星咧叫做血印星，血印咧就代表血光手術，咁特別係咧，如果你係女性，你又懷緊孕嘅，一佢嗰個逆馬沖又要犯太歲，又見血印，好容易咧就會見紅，或者要開刀產子，或者早產，咁呢一樣嘢咧又係要自己小心一下。 嗱，角色頭先我。但喺度偷咗少少先啦。 係啊， 你話後年咧屬兔，今年係好運嘅喎。 啱啊。 點好法？ 因為咧佢有兩粒星咧，一粒叫紫微星，第二粒咧叫做龍德星。相對嚟講咧，紫微星咧屬於呢個叫甲級星嘅，代表逢凶化吉啦。同埋紫微星咧本身咧係代表帝星嚟嘅，所以我哋咧有一門術數咧叫紫微斗數。點解用紫微排頭咧？因為佢排第 number one。咁啊，故此嘅話咧，今年咧屬兔仔嘅朋友咧，一佢有個大貴人幫手啦，呢啲咧特別有利佢人生各方面，就特別有利佢事業，因為啊，我哋咧一人生立身於世咧，就最緊要咧就係要事業為重。咁啊，所以咧屬兔仔咧，有亦今年就有呢個咁嘅福利喺度。咁啊，如果講到咧唔好嘅運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咧唔需要話太過擔心。點解？因為咧有啲好嘢照住你咧，就可以幫你咧逢凶化吉。但都要講一講，例如有暴敗星、天厄星同埋擎天，咁呢啲星咧都係代表一啲突如其來嘅壞消息、突如其來嘅挫折、突如其來嘅影響，令你咧可能咧就手足無措，唔知點樣應接過嚟。 但有強星， 但係有強星，你都可以咁講。儘管當中咧好多出現唔同嘅障礙同問題，但係仍然有一大吉星照耀，只不過話俾你聽，成功得翻嚟咧並唔係咁簡單咁容易嘅。 我呢個處世真理， 呢個處世真理更會珍惜你嗰個成果。所以咧，屬兔嘅朋友嚟講咧，今年咧就叫做點講咧？點遇問題都好，最終咧都係會行好運嘅。 因為有貴人啊嘛， 因為貴人 出外交朋友，貴人好重要。 郭師，今年屬龍嘅人又會點樣啊？ 喂，屬龍咧，今年咧就一個字形容曬喎，喂，會有少少咧自閉喎。點解咧？因為咧佢一粒星咧就單天保自尊，第一粒吉星咧就叫華蓋星。華蓋星係咩咧？就係講緊咧聰明而帶孤獨啊。所以咧，哇，聽落去話。哇！自閉喎，個會唔會好好驚啊？講緊咩啊？而且咧，今年咧好容易會中意自己一個人。 係。 咁其實咧，我自己反而咁認為咧，人啊立身於世咧，應該俾多啲時間咧，去自己去諗一諗嘅。 係。 特別可能自己思考一下你嘅人生，去諗下你未來一啲嘅方向、一啲嘅計劃，甚至乎可能你靜靜地落嚟寫下自己嘅嘢。我覺得今年咧都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去俾屬龍嘅朋友咧去諗一諗自己嘅前路究竟如何。所以咧，今年咧對於屬龍嚟講係一個思考年嚟嘅。但係如果你做個行業咧係涉及到創作嘅，涉及到寫嘢，可能係傳媒或者可能你教書，教書都要表達嘅。如果真係係同一個文字有關、工作有關嘅嘢咧，咦咁反而呢個咧係特別有利嘅。 咦，宅男咪好正 啊！宅男正啊！今年可以更加厲害啊，做呢個鍵盤戰士啊！ 鍵盤戰士 係啊！但係咧，如果講到咧唔好嘅星咧，反而佢有四粒啊。咁一個咧叫做黃番，一個叫白虎，一個叫飛廉，一個叫大煞。嗱，呢啲咧都係講緊一啲嘅唔好嘅運程啊，包括一個健康啊，包括喺嗰個嘅叫做容易有嗰個家中咧好不幸地遇到有白事啊。呢啲全部咧都係叫做比較負面啲嘅消息嘅。咁故此，今年屬龍嘅朋友咧，反而係可能會好變得好好形而上啊個思考上面個情緒個係啦。個人會悲觀一啲，但係又好想自己一個人喎。咁我都建議大家咧，就係屬龍嘅朋友咧，今年應該點做咧？就係、是、喂，不妨咧去揾啲嘢學下，未必一定係咁熱鬧嘅，但係可以尋找一啲叫自我去開解同埋自己尋開心嘅方法。我覺得呢樣嘢係屬龍嘅朋友咧，亦都可以話一個平衡翻，究竟係一個好靜同埋好動嘅狀態之下，究竟點樣得到平衡呢？我覺得呢樣嘢係 咁即係話，其實今年咧屬龍嘅朋友其實佢。 本身自己的想法，覺得自己很想躲在家 裡的， 但是角色就鼓勵他們踏出 口門，因為他會容易，他雖然自己一個人經常想事，但是由於一個負面的消息去影響到他，你就要看回他自己本身個人的特質，我本身是悲觀底，悲觀的龍，那 就糟 了，那你就更加糟了，但是不是，我只不過我創作思考，我需要自己一個人寫東西而已，如果我再是有這個負面情緒影響，其實可能會影響那個筆鋒文筆是表達，咁呢啲嘅話，不妨出去玩下，去出去見下人，咁你當平衡翻咁解啫嘛。因為凡事我哋中國人咧都要講中庸之道，你太過剛或者太過柔都係唔得嘅。 太極。 嗱，所以屬龍嘅人就聽住啦，今年主動啲嚇。咁啊，姻緣嗰方面。 姻緣啊！哎呀，問得好啊，剛。 係啦，如果你華蓋，如果華蓋唔掂嘅喎， 一開頭劈頭第一句聰明而孤獨，好自我中心。如果今年拍拖的機會率我看不高，拍緊拖就要留意跟伴侶之間的關係，因為突然間覺得我個翻我想自己一個人靜靜咯咁樣。 咁即係講分手啦，你 講。未必嘅，要體諒咯，屬龍的伴侶聽都應該嘅。 係啦，嗱咁啊，屬龍嘅人聽住啦，主動啲啦，今年唔好再咁自閉。 國師今年屬蛇嘅又如何咧？ 屬蛇咧，佢嗰個運咧又係唔差嘅，因為屬蛇喺今年個十二生肖咧，又有三粒嘅好嘅星啊嘅吉星去照耀住，一粒叫天德，一粒叫福星，一粒咧叫做六分。咁咧嗱，福星咧一聽就知道咧，一定係貴人。 好聽啲喎呢啲 啊福星，唔係其實咧，我教大家一樣嘢，你聽落去咧好多名其實你聽得出嘅， 係 咪先？你講六分，六分係咩咧？六咧係個福六個六。分咧係公分個分，你啊，我問你阿豪，你覺得呢一樣嘢同咩有關咧？ 錢咯， 唔係咯，分係公分，公分功名利禄咯，咁啊係咩？所以屬蛇嘅朋友咧，今年咧個功名利禄啊、錢銀啊，佢就特別有好處。另一方面有貴人，有福星啊嘛，仲有一個天德，天德咧又係有個嘅貴人星去照料住你，又同男貴人有關係嘅。咁咧，所以咧屬蛇嘅朋友咧，今年咧都係好運咯。至於咧講到咧佢嗰個有唔好運嘅地方咧，亦都有四個，包括披麻捲舌、搞舌同埋劫煞啊，搞煞同埋劫煞。咁咧搞煞同劫煞咧，呢啲代表纏繞，代表容易破財，故此我哋可能去一啲公開場合嘅地方咧，要留意住自己荷包啦。可能咧你自己粗心大意啊，遺留落嚟啊，或者可能去外地一啲嘅治安唔係咁好嘅地方咧，你就更加要留意住自己嗰個嘅錢銀嗰個嘅保存個問題。另一方面咧，披麻亦都係會影響緊咧嗰個嘅家人嘅健康嘅，故此同之前某個生肖一樣咧，就係如果家中已經有啲比較年老嘅雙親或者嘅長輩，咁今年咧不妨要留意住佢哋嘅身體健康，叫佢哋做多啲身體檢查，咁啊就預防就勝於治療啦。 即係今年屬蛇嘅朋友啦。多啲留意自己嘅長輩， 係啦， 咁埋咧，每次食完飯啦，去完街，擰轉頭睇下有冇留低銀 包。係啱啊，係冇錯啊，呢個好好嘅 package 嚟嘅，呢個係 特別要注意多少少啦，呢有屬蛇嘅朋友。 國師 係 今年屬馬嘅人會點樣啊？ 哇，屬馬嘅朋友咧，今年咧就麻麻地喎，因為咧屬馬嘅朋友咧，今年咧就一粒吉星都冇啊。咁故此咧，有三樣嘢咧，就係我覺得我建議可以大家做嘅，一咧就大件事。大決定就不做。第二樣嘢嘅話咧，就是、不妨咧，就是、策劃下自己日後嘅人生，又係俾一個契機自己去諗下，究竟日後想做啲乜嘢嘢。但係點解咧？因為今年就乜都唔好做，又反而又叫最好。君子問禍不問福。你可能你今年唔做嘅話咧，你少咗個撞板嘅機會。但係他朝嘅話，當個運氣好嘅話咧，不妨再食住個勢，先至做好自己。第三樣嘢係要做嘅話咧，不妨咧去進修一下自己。因為既然咧佢個吉星冇，大決定又唔做唔到，咁不妨咧就趁住今年咧去積極去進修自己，裝備自己。我睇咧反而咧就你冇吉星有冇吉星嘅好處，因為始終人咧都有三衰六旺嘅時候嘅。冇錯。咁至於咧講緊咧嗰個叫唔好運嘅話咧，其實有四樣嘢叫做留意啦：天狗、吊客、災煞同埋陽印星。當中咧嗰個嘅叫陽印咧就代表血光手術之災。咁人咧個身體咧就好重要嘅，故此你雖然咧嗰個大決定就唔做啫，但係嘅話咧自己個身體健康咧就卻係要留意住。故此今年嘅話咧，不妨除咗頭先所講嗰三件事之外咧，今年亦都可能要洗下牙，去捐下血啊，甚至乎去幫下人啊，咁啊以應咗咧嗰個嘅血光之災嘅。 哦，因為點解咧？我會咁問咧。 係啊， 我個仔係馬仔嚟 嘅。哎呀，喂，帶佢去做下啲牙科保健啊！ 佢出緊牙仔而家。 哦，誒咁啱啦， 都影咗結啊嘛， 都影咗結，算 係咁，我定咗好多啦。 哦，唔係嗱，咁你個仔咧出去玩嘅時候咧，放心啲。嗨選下咧冇問題嘅，認咗就得噶啦。 撞下先， 係啦， 撞下膝頭哥嗰啲。 冇錯。 嗱，咁啊，所以咧做屬馬嘅人咧，今年亦都要留意啦。 好，繼續講啦，我又講多次啦，我係屬猴噶嘛，咁我以前讀書嘅時候一定有啲大我少少咁噶嘛。 係啊。 咁我即係我身邊個好多同學都係屬羊嘅喎。 係啊。 咁屬羊嗰啲同學又點咧？ 喂，個屬羊嗰啲同學咧，今年咧就幾好喎。點解？因為佢有粒星，丹天寶志院一粒星，就係咩星咧？红鸾啊，有冇听过？ 有听过， 系咩嚟噶？ 结婚应该过咗噶咯， 冇错， 结晒婚我啲朋友嘅系， 可能再细多十二年噶嘛， 系咁啊系， 因为你红鸾星动啊，因为咧红鸾星咧就系特别有你咧个婚嫁嗰啲嘅嫁娶嘅事项，喂，所以咧今年咧属羊嘅朋友咧事业未必话系一个主打，反而嗰啲姻缘桃花咧今年咧反而咧要好好咁样把握呢个机会啦。 咦，屬羊嘅咁都啱喎，應該25歲好多，應該係正值呢個時間 嘅 喎。 可以策劃一下嗰個嘅結婚，未必今年擺酒嘅，有可能諗一諗啊，會唔會話26歲嗰陣擺酒？不過都係早咗少少結婚。 咁呢個時，但係如果加12即係37啊，咁就 OK 喎。 男人都 OK 喎。OK 喎， 而家好多女性都係，因為始終嗰個時日已經係唔同。但係另一方面，哇啊，如果啊哇，我唔諗結婚可以遠咗啲喎，始終咧紅鸞星咧都係有你啲姻緣嘅。咁你可以話今年結識個結婚對象，未必一定係今年擺酒噶嘛？ 咦，唔係喎，嗱，如果37歲嘅女士們 更加要 開心落咁 收，係啦，埋埋個尾門佢。 今年好年喎，對佢嚟講非常好嘅年份喎。 正頭係啦，咁但係咧，亦都有嗰個嘅唔好嘅星咧，包括天煞、寡壽、墨月同埋病符啊。誒，出多啲街唔好咬喺屋企，咬喺屋企會容易生病。另一方面咧，寡壽又係要出去識多啲人，因為咧你唔出去識多啲人嘅話咧，有一個負面星影響咧，就寡壽就會又係孤獨嘅。 嗯， 故此你又不妨咧找住今年嘅機會咧，出去識多啲朋友，啊，好好了解一下，喂，究竟日後有冇某個對象可以成為到你自己嘅終身伴侶咧？誒，咁呢一樣嘢咧，亦都係要絕對要留意住嘅。 屬羊嘅朋友咧，今年即係話咧，多啲踏出門口， 冇錯啦， 你嘅另一半就會出現噶啦， 就會等緊你。 好，作為本命年咧，我又攞自己福利啦。屬猴點啊？講多啲啊！今次要 猴咧，今年咧就犯本命太歲。咁其實咧，犯太歲，太歲係咩咧？其實太歲咧係我哋天上嘅一個星球，係原來係木星嚟嘅。 哦， 因為咧木星咧就比地球咧就大好多倍啊！佢行到唔同嘅軌跡咧，就會影響緊咧某個度數嘅人嘅命運嘅軌跡嘅。 嗯， 咁其實咧每一年犯太歲咧就有兩個生肖嘅啫。咁啊，正如之前都有提過啦，一個咧就係屬猴，一個咧就係屬呢個嘅老虎。咁咧屬猴嘅朋友咧，今年除咗犯太歲咧，我哋叫歲駕星之外咧，仲有一粒星咧叫做文昌星。文昌星咧就係有你咧呢個讀書啊、學習啊、進修啊、才華展現啊。咁呢一啲策略啊、人事顧問啊、諮詢者啊、軍師參謀啊，呢啲咧就特別有利於佢嘅。 好聽啊，鄭師傅，好開心啊！ 咁但系咧，如果唔好嘅話咧，就係咧，其實好唔好，有好多人話咧，犯太歲就一定係多變化變動嘅。咁好唔好咧，就真係睇下本身佢嗰個條命嗰個整體配合而言。咁咩係變化咧？可能結婚係變化，生仔係變化，搬屋啊、進修啊、做生意啊，呢啲都係人生一啲大嘅階段嘅變化。但係如果唔好係咩嘅變化咧？可能真係 touch wood， 可能真係破產，可能真係離婚，可能真係會個身體健康出現問題。咁啊，呢一樣嘢咧，即係唔好俾坊間啲人成日話啊，犯太歲係咪一定唔好運？其實唔係嘅，坊間亦都有好多講話，每一年都好多人犯太歲嘅。呢一樣嘢亦都唔係話太去相信。點解咧？因為有咩害太歲啊、刑太歲啊，呢幾樣嘢咧，其實係有中國嘅術數係有，但係咧個力就唔大。個力唔大嘅話咧，咁個準成度就唔係話咁高。咁但係坊間就係會話好多啲配飾啊，一啲飾物俾你，其實就可能一，但係佢哋都要揾食。第二樣嘢可能咧就係防範於未然。咁呢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起碼心入邊要知道究竟犯太歲係咩嚟嘅先，然後咧我哋再起碼配戴一樣嘢，起碼令到自己心安理得先咁樣咯。咁呢樣嘢都係有佢嘅好處喺度嘅。 我即係提醒下自己啫，其實係。 係啊，同埋一樣嘢就真係要變化，真係會變化嘅。咁但係咧屬猴咧就除咗話犯太歲之外嘅話，就有幾樣嘢就劍風 伏羲同埋子背。子背系咩？子背咧就会预防俾人嚟督背脊。咁所以咧喺啲人事上面、人事溝通方面咧，可能大公司、大機構咧，嗱呢一樣嘢就要留意住啦。劍鋒同埋伏羲咧就直接同嗰個影響個健康同埋意外問題。咁故此咧，佢可能去到一啲治安唔係咁好嘅地方啊，去到一啲好遠嘅地方去旅行啊，要小心一啲當地嘅可能嗰個嘅天氣狀況啊，或者個治安問題啊，咁呢一樣嘢亦都要留意。如果話今年轉工嘅，咁啊危險工種咧就唔好做啦。因為有劍鋒龍伏羲，可能一啲機械操作嘅危險嘅，咁啊呢一樣嘢咧就要注意一下。 啊，坊間會有個講法咧，就是、去某啲地方旅行會對好呢件事會好啲，係咪有呢回事咧？ 這個就真的要整個八字配合啊！ 哦，就並不是生肖可以。 係啊，因為我哋八字入邊有用神唔用神嘅，你行運咧就做乜都得。去哪都得，你行衰運大吉利是，去旅行分分鐘香港反而就好治安。你去到外地嘅話咧，簡直可能叫天不地，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添。咁所以呢樣嘢咧就係有咁嘅講法，但係唔可以單憑個生肖而去定呢個嘅方位究竟去邊一度好。我覺得呢樣嘢就真係會比較迷信咗一啲。 OK， 咁即係其實咧，大家糾正下大家嘅思想先。 冇錯， 犯太歲只係話有。 變化 變動 冇錯啦， 並不是話唉呢次弊啦， 一定 係 衰運，並唔係嘅啫。 咁係啦，大家都留意啊呢點啊，都係我都要留意啊，我開心聽到你。 咦，國師啊，屬雞嘅人喺後年又會點樣啊？ 哇，屬雞嘅朋友咧，今年咧可以話係最好運嘅一個嘅生肖啊。原因咧，佢有三粒吉星，包括太陽星、天月星同埋呢個嘅天空星。咁天空星咧就比較中性一啲嘅，因為天空星咧就代表咧佢啲叫思想創作啊，咁啊同一啲嘅叫做天馬行空嘅嘢有關係。咁太陽星咧就係有你啲貴人嘅扶持。咁天月咧又係一粒叫大吉星嘅大貴人，可以逢凶化吉、遇難情長嘅星。咁故此咧屬雞嘅朋友咧就真今年咧可以話我自己認為十二生肖入邊咧叫最好運嘅一個嚟嘅。咁但係咧如果講到咧佢唔好嘅生唔好嘅星嘅話咧，點樣影響呢個屬雞嘅生肖咧都有。咁包括咧就有呢個鹹池、桃花、的煞同埋晦氣。咁當中咧以呢個嘅桃花咧同埋鹹池咧。就最受影響，其實鹹池和桃花咧，其實都是代表咧有一個嘅叫姻緣啊，嗰啲即係桃花味道嘅。咁但係咧，由於有叫鹹池就不入鹹池也風流啊。如果咧你係一個已婚人士咧，今年咧就要留意一下個婚外情、地下情，係啊啲暗戀啊、K 戀啊嗰啲嘅三角戀。咁但係如果話你單身人士咧，今年咧分分鐘咧就非常之好，容易抱得呢、這個。男神歸，或未必是美人歸的，咁啊呢一樣嘢都可能是一件好事，未必一定是衰的，但如果本身你有家室的，咁呢一年你就要留意一下啦。 啊，會點樣噶？ 會容易有呢個嘅曖昧，異性曖昧， 可能 出現一個霧水，係啦，所以咧有時咧吉凶咧一線之差嘅啫，睇下你點睇啦。 財運方面咧？ 財運方面，喂，正斗啊呢、這個，因為咧頭先所講天月貴人，天月貴人咧就有一啲嘅大客户。有個上天去照料照顧你， 係 咁啊點衰咧都有個抱，故此頭先有所謂咩的煞啊，有晦氣啊，可能做嘢都比較咧冇乜信心，冇乜自信。但係由於咧有個太陽咁嘅照料啊，乜嘢嘢嘅衰運霉運啊，都可以咧即刻送走曬。 我同病菌一樣，太陽一照搞掂曬， 殺菌殺菌功能。 屬雞嘅人咧，今年咧亦都可以。大可放心， 曬咗太陽會好啲， 其實唔會嘅，要查太陽油啊。 誒，國師，屬狗嘅人今年等後年會唔會有財運？ 哇！依家屬呢個狗咧，今年咧佢個運啊真係麻麻地喎，佢同屬馬一樣咧，又係冇吉星啊，冇吉星咧，又係咧今年咧盡量咧就。呢、這個嘅做呢個龜縮政策，得縮頭時且縮頭啊！咁啊有大動作又唔好做啊，不妨又策劃下自己可以做得啲乜啊！另一方面咧就係揾嘢去學下，咁呢樣嘢都係一個韜光養晦嘅一個好辦法。 即 係 準備之年喎、 啊，咁準備之年啦、啊，保守之年啦、啊。咁、如果講到咧唔好嘅星咧，佢有喪門天哭。月煞同埋豹尾星，嗱呢啲又係代表啲阻礙啊、糾纏啊，令你纏繞，令你去邁向成功啊，或者得到嗰個果實個結果咧，個道路上面咧遇到好多唔同嘅掣肘啊。另一方面咧，喪門咧又係代表嗰啲對於嗰啲父母家庭長輩咧有一個叫做唔好嘅一個嘅消息喺度，所以今年又係 屬狗嘅朋友留意一下咧嗰啲嘅家庭嘅親人嘅身體健康，帶佢哋做啲檢查。如果年紀太大又洗唔到牙、捐唔到血咧，就不妨咧做一啲放生嘅活動。咁你姑勿論你係咪宗教都好啊，起碼一樣嘢就幫到人啊，咁都我覺得都係一件開心嘅事嘅。如果佢幫到手嘅話，咁呢樣嘢又何妨一做咧？咁樣 咁補充一點嘅，放生咧小心啲， 係放生小心啲，唔好放啲淡水魚落個海度， 冇錯啦， 唔好放啲嘢去影響人哋嘅農作物。咁呢個係真嘅。 咁啊，總之一樣嘢啦，屬狗嘅人咧就事事小心啦， 冇錯， 萬事謹慎啦， 係萬事謹慎啦，係謹慎，係 啦，因為以守為攻， 以守為攻， 最好攻唔攻好先， 係最 好連攻都冇攻，守住先， 守 住先， 係啦，如果從生肖睇，係守住先，係 啦 ，OK， 記得啊，小心啲啊，屬狗嘅人， 去到咧香港屬豬嘅朋友， 係啦，嗱，如果講到咧屬豬嘅朋友咧，今年咧其實咧個嘅星嚟講咧就叫都唔錯嘅，點解咧？有太陰、地解同埋玉堂，啊，玉堂呢啲係貴人嚟嘅，太陰星又係女性貴人，地解星咧就係有啲咩問題嘅咧都可以解決得到。喂，特別係如果涉及到啲土地，而家成日話啲地產啊，嗰啲嘅權啊，或者權嘅。嘅一啲嘅纏繞問題，一粒地解星咧，如果涉及到啲田產土地或者啲糾纏官司是非咧，今年咧亦都有一個得到一個解決嘅一個嘅良機喺度。咁咧，如果問到咧唔好嘅星嘅話咧，有官索、勾神、孤神同埋六害，話呢啲咧全部又係講緊啲嗰個嘅人際關係咧，就會比較容易被動啊。比較容易孤獨啊、寂寞啊、唔開心啊，做嘢咧又係會窒住、勒住啊。咁但係有粒叫地解星咧，最終亦都係逢凶化吉，加上有呢個玉堂星，咁啊更加有貴人扶持。如果今年啊屬豬嘅朋友咧遇到啲咩嘅問題嘅話咧，其實直接咧就可以咧睇下身邊有冇啲咩女貴人啊。因為太陰星咧就係代表女貴人，故此今年咧屬豬嘅朋友，今年你上司係女性，你做嘅行業嘅面對嘅客户係女性。你做的生意是女性的產品，這一樣東西都是有利於屬豬的朋友今年在事業上的發展的。 哦，那即如果屬豬的朋友，我突然間想轉工，那應該 target 是哪些跟女性相關的行業？ 沒錯，沒錯，甚至乎你那個未必是相關行業，可能你女性是你的，就是你的直屬上司的，那這個都是有個幫助在這裡的。 好，屬豬的朋友留意一下了。 那真的留意一下。